会在顿涅茨克战斗，亦都计划在南部发动反击，说目前有六成俄军集中在乌克兰东部，难以调动前往南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屯门、元朗和大埔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热带低气压艾利已经在日本本州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傍晚6: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53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1,22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73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8.8升8，药明生物82.6升5.05，阿里巴巴115.2升2，恒生中国企业77.44冇起跌，盈富基金22.32升4，美团197.7跌3.5，快手88.8升1.15，吉利汽车16.82跌3.6，小米集团13.36跌4.8，比亚迪股份313.6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454。瑞士法郎8.144，澳元5.331，加元6.076，新西兰元4.834，欧元8.091，每百日元对港元5.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23点，升269点。港金报16,87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7美元。卖出1,8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特别啲嘅消息啦。港岛咧，较早前湾仔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沙西街桥面段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虽然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嘅。咁啊，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九龙咧，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嗰段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九龙湾嘅上怡道附近啦。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康宁道去到上怡道那段就比较多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多车啲。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那段就比较多车嘅。而九龙呢，新清水湾道下行近住顺利停车场那段而家都是多车。仲有就是西九龙走廊去旺角近住太子道西那段都有啲挤塞的。而新界西贡的北潭路近住北潭坳嗰段咧，因为有啲斜坡巩固工程，仲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7:1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村合葵楼、马鞍山中心二座、将军澳宝林村宝宁楼、将军澳善明村善智楼、屯门少伦苑、瑞麟阁、鲗鱼涌太古城汉宫阁、将军澳维景湾畔12座、将军澳东港城3座、

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随缘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代言见。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和曾比达。 提提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6:30嘅，咁啊6:00我哋骚动音乐亦都会有今日嘅嘉宾，就会有姜丽文 Leslie。 冇错冇错，恭喜晒佢啦！咁啊，除咗推出新歌以外，亦都系有开心事啦，亦都系拉埋咗天窗啦。咁啊，转头咧6:00就会听到同 Leslie 嘅访问， 人妻嘅访问啦。 冇错， 咁啊，讲下佢即系之前呢段时间发生嘅嘢咁啦。 咁啊，最近咧又有一啲嘅即系音乐人物，即系每逢咧我都会好留意一啲音乐人物嘅传记。 電影嘅。咁啊，其實之前我都有喺節目度分享過，因為我哋喺音樂桑拿度會講唔同嘅音樂種類啦。咁啊，分享過 Ray Charles 嘅一啲傳記電影啊， 講靈魂樂噶嘛，佢嗰種 係啦，靈魂樂啊 ，Blues 嘅發源啊。咁啊，其實近年我覺得好似越嚟越拍得多添嘅，即係例如 Bohemian Rhapsody 啦， 即係講 Queens 噶啦， 講 Queens 噶啦 ，Elton John 啦， 係啦， 跟住最近就Elvis Presley 即係貓王啦， 冇錯。咁啊，其實即係作為即係都喜歡睇一啲音樂發展史嘅人嚟講咧，開始我覺得呢、這個題材每次我都會去睇下嘅，因為有時咧，我好多時候睇一啲參照翻一啲資料，除咗你聽佢嘅歌之外，可能聽一啲嘅老前輩去引述佢嘅歷史之外，你好難去想像到啊，到底當下嗰陣時個社會狀況係點嘅咧？個文化嘅景觀啊，即係一啲好視覺上嘅嘢，未必會幻想到出嚟嘅。咁有時我會覺得啊，其實可能透過一啲嘅傳記啊，其實我覺得啊，好似了解多咗。 我问你啊，你个喜好系点啊？因为嗱，传记电影即系你会按住一个叫真实嘅人物啦，咁样去拍一套电影啦，咁但系传记电影亦都同纪录片唔同噶嘛，即系纪录片就系再真实一啲，传记电影就有一啲嘅，总会有啲加加减减喺里边啦， 剧本嘢咯，我哋所称为， 即系喺中间啦，即系佢真实同埋虚构之间啦。咁但凡喺传记电影咧，总会见到有一啲人去。即出一啲嘅可能观后感，就会对比啦。究竟电影里面有啲乜嘢嘢其实系真，边啲系假，有几多成系真，几多成系假？ 系， 其实我到而家都冇答案。究竟我自己会想系点样样？ 哦，我又好清晰， 即真假嘅百分比 我又好清晰，因为好老实讲啊，我自己系一个几怕睇纪录片嘅人嚟嘅，因为我个人比较怕闷啦，好衰啲咁讲啊。咁所以变相咧，尤其纪录片咧，就都有佢嘅一啲好处，就系又系会好多时候会系一啲嘅同嗰个主体，即系嗰个人物。身邊有關嘅人，你會從佢哋嘅口中得知到我呢個人係點嘅，曾經同佢發生過啲咩事情。但係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引述啦，即係可能你會影住一個人物坐喺度講翻引述翻我呢個吉他手嗰陣時點點點點點啊咁樣。對我嚟講就資料就非常充足，但係你要去捱過睇曬呢個紀錄片嘅時間，亦都唔容易嘅。咁所以深刻我自己，即係可能我個人咧唔悶得，我就中意一啲即係傳記式，不論可能睇書也好，點樣都好，都係傳記式嘅一個有個有，就算 even 知道噶啦，係有少少劇本嘢喺入邊噶啦。咁但係都會覺得啊，好似容易啲捱過咗，同埋嗰樣嘢容易啲入口啊，即係容易記住咁樣啊。 我覺得係點樣講啊？係一個引子咯，即係佢用咗一個傳記電影嘅方式，加入咗一啲戲劇嘅元素。可能現實當中未必有咁戲劇性嘅有啲嘢，但係佢要令到一套好似電影規格，你有即係所謂嘅起承轉合，你咁樣睇落去先至有咁嘅即係追看性啊，或者睇得爽啊咁。咁係令到你睇完之後對呢個人有一個。最初步嘅了解，成日都講好似我哋即係 Music Channel 都係，我只係我講到一啲嘅 keywords， 可能你聽過佢一啲嘅歌之後，你翻去自己揾嗰個先至係真正認識咯。 係， 佢係打開嗰道門俾你，嗱，你有興趣咧就嚟睇下啦。嗱，唔買都揀下，咁樣唔係係啦，唔揀都睇下。 初步有認知感。 係啦，我覺得佢係一個咁樣嘅作用咯。 又咁樣去比喻啊，即係例如我之前睇咗，即係比較耐年前啦，即係都已經係。2004年嗰陣時，嗰套 Ray Charles 嗰套嘅紀錄片咧，唔係紀錄片嗰套嘅傳記電影咧，就其實以往都知道，即係有一樣嘢好突出嘅就係知道 Ray Charles 佢寫過好多都係因為人嘅七情六欲做一個嘅出發點，係啦，即係你會知道啊，佢呢個人都係好地嘅喎，即係佢唱嘅歌都係同一啲情愛係有關係，咁但係你大概就係知道一個咁樣嘅資訊。實際上佢對呢樣嘢，即係佢對情愛啊，佢對呢個情慾啊，係有幾咁會有幾咁執迷咧，或者佢係因為呢樣嘢而點樣去改變咗佢嘅人生咧？其實我好難去幻想到出嚟，所以就有時就會透過咗一啲嘅傳記電影。 哦，原來嗰陣時有啲咁樣嘅事情發生嘅。哦，原來佢嗰陣時做一個 label 出嚟簽過一啲嘅女歌手嘅咁樣。即係哦，原來佢就算即係都已經係一個咁成功嘅人士，即係佢都會有佢嘅家庭問題嘅咁樣咯。 都似㗎，即係譬如我睇阿貓王都有呢個感覺，就係因為我嗰陣時音樂桑拿，即係好彩啊！嗰陣時你有講過啊， 有講少少啦， 即係有講過下，即係有提到有貓王呢個人啦，亦都有講到 blues country 啊呢一啲嘅背景資料，因為嗰段時期嘅美國，其實對於一啲咩人種去唱嘅歌，其實佢哋有好大嘅意見啦，叫做即黑人嘅歌，或者叫有色人種嘅歌就係一種啦。咁佢白人咧就係另外一種嘅咁樣。咁阿貓王出現就係講一個白人嘅年輕男子，但係佢帶有即係 R&B、blues 啊，即係嗰啲黑人音樂嘅嗰種那個根源喺度，所以就好似變成咗中間人咁樣嗰種感覺嘛， 即係搖滾就係由佢呢度開始， 係啦，即係佢個角色就係咁樣嘛。因為嗰陣時期嘅白人係唔會想走去無端端聽黑人嘅音樂噶嘛，咁但係呢個白人嘅男人走出嚟唱嘅歌，點解佢會有嗰陣除嘅咧？咁樣即係呢個背景知道嗰陣時，你講嘅時候，我哋已經大概知道 了。知道，但係個過程點發生就未必會大家好幻想得到。 同埋你未知道就係佢嗰個影響力個風魔程度咯，即係瞭解咗個時代嘅文化背景。咁但係去到嗰個人嘅影響力，佢就真係因為呢啲傳記電影亦都有一種啦，就係、是、會揾一啲演員希望模仿得好似啦，神水啊，所有裝啊，所有場景，同埋佢會重現一啲好經典嘅演出嘅咁，即係譬如Queen's 嗰套戲咁樣，佢重現翻最尾當年喺嗰、那個嗰、那個好似為艾滋病籌款嘅嗰個球場裏面演出，佢唱翻嗰一首歌。咁你網上面會見到嗰段片，但係哦，你喺大銀幕嗰度有個演員 再睇一次， 係啦，嗰、那個張力係有啲唔同嘅咁樣。咁跟住係咯，即係佢哋就會重現翻一啲叫做經典嘅場面，你就可以叫做哦，我可以感受到。是咁依少少啦，究竟系件点样嘅事咯？ 即系等于可能之前我哋香港都有一套嘅代表作就系、是、梅艳芳咧，即系一起歌嗰下，哇鸡皮起埋啊！ 系啊，你真系我肚里边嗰条虫啊！你已经知道 吓，系啊，讲中嘅，哎呀， 叻仔啊，叻仔啊！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动情怀暖。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我。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处境都变。 呢本新闻之前啊，听过有呢只梅艳芳嘅作品叫做《似水流年》。 系啊，咁啊，大家有时间都可以重温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268宗新冠病毒确诊，2085宗是本地感染，没有新情报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过去七日单日新增个案大约2000宗，较之前两星期的数字是翻了一番，相信个案仍在上升。而涉及变异病毒株的个案亦都有增加，呼吁市民要保持警觉，做好个人卫生。新增三间长者院舍和四间残疾人士院舍有确诊，一共涉及三个院友和四个工作人员。另外再多八宗涉及怀疑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4 或者是 BA.5 个案，多十宗涉及 BA.2.1.2.1 个案。其中一個懷疑感染 BA.4 或 BA.5 的患者，任職客機機艙的清潔工作，住在十八鄉的大旗嶺。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傳忠表示，政府提出全體公務員獲一加薪2.5%的方案，不能夠令人信服，質疑是刻薄公務員、雙重標準，也都有向商界傾斜之嫌。他希望當局聽日會見公務員團體聽取意見之後，能夠再提出一個有較顯著加幅的方案。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李方中說，由於政府聽日約見公務員團體，因此不回應有關加幅。人力資源顧問周以平表示，今次加薪建議幅度相對合理，認為政府有考慮實際環境和通脹等因素。他又說，若果最終加薪幅度高，市民出現抗拒，對公務員形象和工作都並非好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同意提出為各級公務員薪酬或一上調 2.5%。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薪酬趨勢淨指標從來都是六個考慮因素之一，並非必然要跟隨的建議。至於加薪 2.5% 是否底線，楊何培恩說，聽日聽取職方代表的回應，再交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不適宜猜度最終結果。他不擔心會有大量公務員人才流失，公務員工作的吸引力不但是薪酬，而且是能夠服務社會的滿足感，以及工作崗位的穩定性。被問到會否擔心增加私人市場的加薪壓力，他說薪酬趨勢調查是追蹤過去一年私營機構員工薪酬變動，相信私營機構調整薪酬時會考慮自身獨特情況。俄羅斯諾里爾斯克獵業總裁波塔寧透露，俄羅斯旅業提出合併建議，已經向俄旅發出信件，表示可以開始商討合併。他強調有需要擴大諾涅的股權架構，以降低西方制裁的影響，也都有需要取得來自俄羅斯政府對合併的支持。另外，綠色環保意識高漲亦令雙方認為有需要商討合併。俄烏衝突之後，西方並沒有制裁措施針對諾涅，但英國上星期宣布向61歲的波塔寧實施制裁，他擁有諾涅36%的股權，而俄旅現時有26%。镍是现时电动车动力电池制造的关键原材料之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

单身啊？点解有时明明中意一个人啦，转个头又可以咁憎佢嘅咧？ 嗱，呢个问题咧，叻姑叻姑新年赛入边刘德华就答咗噶啦。有咩时候爱咧？见到佢为你喊到又惨又可怜，又为你打扫咁，咁嗰下咪爱咯。 I'm trying to love you, but every time I look in your eyes, you try to start a fight.To the other half of the story you make your own, like it's the only way of seeing this. Oh, you're wasting all of your time just magnifying things they don't see. Yeah. I hate you。咁啊，当然啦，刘德华之后都亦有讲到嘅，咩时候唔爱啊？当你呻完嗰啲纸巾抌出车出边，然后又要喺沙发梳化底捞翻啲垃圾出嚟，咪唔爱咯？ 双眼然都玩月形心。中信息，但眼睛便能确认。当眼帘落幕藏水影，连忙投入怀内听命，彼此间有字句一晚甜，沟通法是沉默的美妙，敏感的法。相信一切孤立，还防卫得想假装心傲莫测，肯欣赏和开解，从无旁人只得你，才成为灵魂伴侣吗？彼此间似密码的面容，

曼芝 Panda。 会之间装买多个 skating 帽，害怕生产但计价装忧郁转脑，因避免吓到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我连吓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呼声高直周身发宝。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me, love money, love honey, love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You feel with any money. Can't afford a lot of keys, but I would draw the check in Titanic. Only only faith will see. I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tie tie some more. You hold low low.Not a fool, you die, 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占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升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穷光蛋的爱，却似笑话。 张天荣 ，No money, no honey。会发现咧，其实不论中意或者系去恨一个人都好，唔知点解会有好多外在嘅条件去评断嘅。 你说你有最怪面孔，我说我没有被歌弄，我已跌入你暗涌，连翻动。我爱听你说话，每句都像插画。请你纵说吧，为丽人像画，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你好，不太在意得到，令我继续爱慕，不要让你知道，我也是最美野草，中意没太深奥，留白也很好。笑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有意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副切面纱，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你好。爱我，不要让你知道。 最美野草，终年没太深奥，留白也很好。终于因为自行乐由此。笑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偶尔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副切面纱。 Frankie Ip FF 卷起空中花般的思绪，我怕我会没勇气再追，失足一跤句子很失态，怕你看到我行为奇怪，决意远去到直了暗街，一刹邂逅，静看你头，触碰以后，冷静如任性思想争。 新闻之前听过有李文希 Simon Girl Riding to the Sky， 110几只野猪，野猪黑点发现的野猪数量已经减少，野猪出没和滋扰的报告数目亦都逐步回落。市建局表示，截至今年三月，现金储备大约270亿元，会全数用于市区更新。預計兩三年之後，資金缺口可達150亿元，可透過借貸和發債等融資，未來一兩年要為融資做準備。主席周松剛表示，市建局有借貸能力，強調首要用盡借貸等能力，如果政府需要市建局更多支持，才再檢視是否需要政府注資。至於會否提供更多首置項目，周松剛重申，市建局的工作是市區更新，亦都要自負盈虧，需要盡力而為。行政總監韋志成就說， 不应该将市建局视作土地供应机构，但市建局会间接贡献，例如透过油旺重建项目起高啲、起多啲。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骤雨。本港下昼屯门、元朗同大埔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热带低气压艾利已经喺日本本州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去到学园街；东区走廊。应该是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挤塞的，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一点，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九龙城回旋串这段的桥面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因为落雨的缘故比较车多缓慢，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注意驾驶安全。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这一段，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挤塞，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路德会去油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大兴花园一期二座、牛头角彩德村彩敬楼、半山区旭和道12号嘉贤大厦、沙田月明村明信楼、屯门大兴村兴耀楼、北角健康村一期康达阁、湾仔春园街47至65号新春园大厦、长沙环宇晴轩五座、土瓜湾马头围村玫瑰楼和马鞍山锦泰苑锦城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Barbie 林慧，每日都会为自己准备一份丰富的早餐应付全日的工作。无论早餐是乜嘢款式，我都会听住晨光第一线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 Barbie 林慧。晨光 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庆祝香港回归25载，港台电视同步绽放新精彩。世界在变，沧海桑田，全天候专业纪录频道，港台电视34 CGTN 纪录频道已经隆重启播，节目以英语为主，带你细看万事万物蜕变，探索时代演化轨迹，新精情上新精彩，港台电视34。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乜都唔使讲啊，恭喜佢啊！ 咁开心，我谂好多人听到呢个消息啊，都即刻话有咩要帮手出声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送呢句俾佢啊，姜丽文《风儿之》。 唔单止佢啲朋友啊，佢咁多 fans， 个个都闻风而至啦。 我哋送音乐今日嘅嘉宾 Leslie 姜丽文嘅，你好啊 ，Hi Leslie， 系啊，多谢你哋啊， 咩都唔使讲啊，恭喜咗你先啊， 系啊，真系要啊，好多喜事啊， 呢一个系啦，我哋将你个名字写咗落去姜丽文，跟住下面再加三个字，其实因为咧闻风而至本身系一个成语咁样。系啦，闻风而至，即系话咧，啲人咧听到消息就会即刻嚟到啦。咁啊，即系好似听到你嘅消息，譬如你结婚啦，或者你出歌等等，好多关于你嘅好嘅嘢咧，啲人一听到就会嚟啦。有冇要帮手啊？咁样一个咁嘅意思嘅，咁所以就将呢句写咗出嚟送俾你嘅。 哇，好多谢你哋啊！我係 love it， 劈下錢啊咩都得。 同埋其實係好合理嘅，因為咧，即係作為即係獨立音樂咧，自資歌手，我其實係真係、真係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啦，同埋好 feel 到我依十幾年做自資歌手，即係所有特別係 DJ 朋友咧，係真係俾好多機會俾我，無論係訪問啊，或者有啲咩 event 都叫我出嚟嘅時候咧，我係好感恩嘅，所以好啱啊依、這個。 啱啊！即係有啲人嚟會嚟祝福啊、幫助啊咩都，總之係好嘢嚟㗎啦。 多謝大家。 亦都作為呢個結婚禮物又好啊， 係 婚禮物咩都好啦。 咁啊，但係喺呢一段時間，即係喜事重重啦，即係啱啱新婚，亦都係啱啱出咗你嘅新歌啦。係咪真係好多方面啲朋友都好主動，第一時間就聯絡嚟啊 ？Leslie 有冇嘢可以幫到你手啊？擔擔抬抬影相乜都得㗎。 唔止係 friend 啦，即係就算行緊街咧，即係每幾步都會恭喜曬，恭喜曬，恭喜十十，哇，好好正啊，個 energy 好開心啊，係啊，但係即係真係好多謝嘅，因為無論係即係創作啦，我嘅 co-producer 喺即係韓國嘅 Peter 啦，或者即係翻到嚟香港，即係多謝 Nicola Fan 啊，即係做 MV 嘅導演啊，或者排舞師 Franco 同 Eva 咧，真係大家係好落力，特別係就係因為結婚同埋知道大家依首歌係我即係寫俾爸爸嘅情緒咧，我好 feel 到大家嘅愛同埋嘅努力咯，即係好想即係一切即係。即系做好啲佢，咁我就即系觉得自己知道自己有几 lucky 嘅。 逐个 stage 讲，譬如先讲即系结婚呢一件事，其实系几耐之前就即系叫你先由拍拖讲起，定系由呢个求婚讲起 啊？ 由相识讲起啊？ 好耐啊！系我哋系2017年识噶啦，咁拍咗拖几年，咁跟住佢2019年就求婚啦。咁我哋本来系2020结婚嘅， 系 跟住去到婚礼前5日。即係 Covid 越嚟越嚴重嗰陣喺亞洲啊嘛，我哋就覺得 OK 都係唔好啦，因為即係嗰陣就會有好多即係老人家或者屋企人咧會特登可能英國或者加拿大飛過嚟咧，我哋就覺得啊唔好啦唔好啦，跟住就延遲咗咯。 佢就嗰陣咧仲諗啊 ，OK 啦，應該等幾個月就可以結婚啦。哇，眨個眼已經兩年幾啦，係啦，所以今次即係我就即係好幸運可以過去 LA， 即係就可以 dreams come true 啦，我第一個荷里活嘅 project 啦。咁嗰陣老公都有同我一齊飛嘅，咁我哋喺嗰度就不如上網睇下係咪容易啦，或者即係 OK 咧就咁簽字。原來係好容易喎，大把嗰啲網站嗰啲 30 minute wedding 或者 tomorrow wedding 嗰啲就哇咁快。 即是一 apply 跟住就 原來很容易的，就好像 Vegas 那些呢是啦，那我們就決定在即 LA 很經典的 Griffith Observatory 那邊，即是天文台，就在個山頂那裡結婚咯。簽了字先， 我相信呢兩年結婚嘅新人咧，都會好感受到嗰一種好多嘢要比平時諗得更多啊！即係可能你改期改到去幾時啦，個場地啦，個 backdrop 啦，有啲咩人可以嚟到啦，跟住然後要揾工作人員幫手，好多期要 book 啦，化妝師啊 ，set 頭啊， 跟住之後要 cancel 或者 postpone 個 deposit 又唔得啦，又要再繼續等啦，跟住希望人哋仲喺 business 啦，即 係 係好驚噶，係，但係好彩唔。只得我一個嘛， okay. 所以我都有好幾個即係好姊妹啊，或者好兄弟咧，大家都係即係同一個即係依個延遲嘅依個 journey 咧，咁都好啲嘅，即係起碼就算喊咧都可以一齊喊咁樣，係 有冇真係喊過？ 真係有，成日都喊嘅，一聽到婚禮啊，或者每次人哋無論係訪問或者 private life 都人哋一問，咁幾時結婚啊？即係唔好再問，I don't know 咁。咁浪漫喊都有嘛？即係我諗佢求婚嘅時候，應該你都有。 好開心啊，係啊！嗰陣我哋喺法國嘅，咁係我第一次去 Europe， 我未去過 Europe。咁跟住係咯，我哋喺 Notre Dame 嘅面前，咁佢就求婚，咁係好開心啊！但係好奇怪，因為即係嗰一個 moment 係，我都相信即係好多女仔都真係好似即係發緊夢咁啊嘛！即係細細個都諗啊，好似一個公主咁啊，點會即係結婚呢或者求婚？哇！成個靈魂好似即係 float 上嚟，係忘記咗好多嘢嘅，即係冇曬 memory 噶。 係 佢啊，係 happy 到係真係即係個靈魂係唔喺度噶啦，係個。求完婚之後 yes 咗之後翻到屋企我就話sorry honey 你可唔可以再講多一次個 speech 因為我全部忘記曬我唔記得我緊張到唔記啦嚇咁樣噶係啊麻煩你再講多一次啊 你心諗佢仲緊張過你 嘅其實佢有咁講啊 但係佢都唔知可唔可以講多次因為佢都好緊張 都好緊張 但係喺嗰個 moment 即係喺求婚嘅時候我深信真係好感動啦但係會唔會話可能其實？在很久之前你自己心入面都觉得这个男仔好好好信得过好值得去嫁给他。即是有没有一些他的优点令到你非常之欣赏他。 哇会讲到听日的。 好 紧要啊 可以。 好烦的真的一讲起我老公他这样也好这样也好真的 不停的有点烦的。但如果讲即是因為始終我每次拍拖咧係真係好多年嘅，即係六年啊、五年啊嗰啲嚟嘅，所以每次都覺得係會結婚嘅。但係咧，真係同佢開始拍拖之後咧，我覺得哦，真係有啲嘢唔同喎，唔止係談戀愛咁，即係浪漫，唔止係依樣嘢 ，it 真係好似向緊兩個人一個。將來，同埋係好 feel 到我哋係一個 partnership， 係真係一個 team 咁樣啦，係一齊合作嚟即係追求自己夢想啊，或者追求我哋兩個即係 life 嘅 goal 咁樣啦，我就覺得哦，依、這個唔止係拍拖，依、這個可能係真係一個 life partner 嘅對象啦咁樣咯。 同埋我覺得係咪家庭嗰、那個？呢、這個觀念比較重要，因為你自己同屋企關係好，咁所以你都要 feel 到對方就係佢對家人，無論佢自己點嚟嗰啲， 呢樣嘢都係令到我即係好愛佢嘅一個 part 咯，就係即係我見到佢點對佢屋企人，佢好孝順，佢哋大家嘅關係又好好，跟住佢哋大家又好 welcome 我，又好愛我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哦、this is really nice， 同埋其實我係第一次同埋圈外人一齊拍拖咧，呢樣嘢都令到我覺得哦 no 真係應該同圈外人結婚咁樣， 個原因在咩？你覺得係？ 因為我由細到大咧，都覺得我需要我個 life 係好 special。我需要乜嘢都好特別，好難得，即係啲經歷要好豐富咁樣嘅。但係識咗佢之後咧，覺得哦。 簡單快樂呢樣嘢原來係好幸福。 嗯， 我未試過 simple love 呢樣嘢，就咁喺屋企啊，煮飯仔啊，我就算清潔我洗衫啊、洗碗，我都覺得好幸福嘅時候咧，我就覺得this is nice 呢個就唔同啦。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工作上咧係真係俾到我好多 extraordinary 好特別嘅、好難得嘅嘢嘅時候咧，翻到屋企其實都想一個比較簡單快樂、好 chill、好 relax 嘅一個生活嘅。 係， 聽到你咁講，我都覺得好幸福，因為好少女士會話。洗碗我都覺得開心同幸福、啊、 我根本在家就是 Lisa 的我拖地我都覺得哇正啊！我聽緊音樂就 This is nice 都替你老公開心啊！ 係嘛？好多人都咁講啊！ 但係咪即係以前嘅你就會覺得即係愛情呢一樣嘢就係、是、哇、哦、我要係好轟烈嘅，跟住之後係好勁嘅嗰種感覺。 我不嬲都冇乜要求嘅，即係不嬲我反而最 proud 嘅一樣嘢咧，我覺得係我係一個好容易相處嘅一個女朋友嚟嘅，即係我冇乜要求嘅，但係只係可能即係 young 啲嗰陣咧，你會。即系成日都谂，好似系不停要追求啲可能唔现实嘅嘢咯，即系觉得 love 就系要好 love 咁样。但反而而家系真系 ，oh no！ 依个系 for 我哋嘅将来，依个系一个好 strong 嘅 team。咁呢样嘢系我觉得系大人同细个嘅一样嘢咯，即系成长咗咯。 婚礼上边，即系之前会唔会话喺未举办之前有啲嘢系已经一路都好想喺个婚礼上边实现得到嘅？自己会唔会之前有啲咁样嘅憧憬呢？ 我覺得我性格咧係比較都係簡單啲嘅、所以就算無論係 Covid 之前、Covid 之後咧，我都係想一個好細、好 private。真係即係其實我嘅 dream wedding 可能係十個人，但係冇可能啦，屋企人都唔夠十人，即係可能即係盡量少啲人就好，因為即係我唔想好似搞個 show 咁啊，即係我都係好簡簡單單嘅。咁我哋兩個嘅性格都係咁嘅時候咧，其實 wedding planning 都容易啲嘅，容易噶嗰陣。 咁同埋即係喺屋企相處，譬如同對方嘅屋企人，你話佢哋好開心，即係佢哋即係同你相處得好好。咁其實係咪好快？其實認識咗佢，跟住可能之後有機會見屋企人，其實即係個性。性格上面好快就已經夾得到，佢又好錫你咁樣樣。 好搞笑，大家都會笑咧，就係、是、因為我每次認識一個男仔或者中意一個男仔嗰陣咧，我會即刻同阿爸講噶。係，即係我就算即係譬如話柏豪係我哋朋友 set up 噶嘛，當我未見佢之前咧，我都已經即係喂阿爸嚟緊會第一個約會啊，睇下佢張相先，係、哎、佢工程師嚟噶，幾多歲啊，咁做乜嘢咁樣。跟住即係爸爸即係冇乜意見嘅，即係佢都好 chill 嘅，成日都係最緊要開心啦，或者、哎、等幾個月先再講啦。即係嗰啲，但係即係每次都會嚟試咁樣，跟住即係去完第一個又會喂爸爸 is really nice， 即係真係會同佢講嘅。但係今次同阿柏豪拍拖咧，我係好 feel 到係一個改變，係即係佢嘅 family 係好 welcome 我，同埋我嘅 family 又好 welcome 佢。咁呢樣嘢我都覺得係，咦係咪真係未來丈夫咧？即係係唔同感覺嚟嘅，大家係好。可能就是因為佢圈外啊，大家安心啲會唔會咧？即係好接受佢咯，同埋加埋佢真係好乖、好孝順嘅，咁呢樣嘢都即刻 OK 啦。 去到呢個婚後啦，即係會繼續去做自己嘅工作啦，即係會唔會都同老公即係傾一傾啊？第時咧，其實即係可能仲有好多人會 achieve 自己嘅事業噶嘛，即係有，我覺得喺夫妻嘅關係上邊好容易就係、是。在那個事業上面、欸、結了婚我是不是要、放輕一點然後多些時間去照顧家庭呢你自己會不會都有這些想法、就是可能、欸、我繼續很想在自己的事業有些 achievement 的、哦、會不會都有跟老公已經談好了、 有的他也有說過這個是他很、愛和尊重我和欣賞我的一個 part 就是我是很想繼續工作因為他見到我對我、工作和事業的 passion即係唔止係話要做嘢啊賺錢呢樣嘢，咁呢個佢都有話係 inspire 咗佢嚟繼續追求佢嘅夢想同埋佢嘅 passion。咁我覺得結婚之前同之後係冇關係，我哋兩個都係知道我係到死為止都想繼續做嘢嘅時候咧，反而佢係繼續鼓勵我咯。嚟、這、依個係即係我會繼續永遠都支持你嘅，你想做乜嘢我都會支持你嘅咁樣。 因為之前有段時間就拍劇會比較多啲，即係上一首歌應該2019年念嗰陣都三年啦，差唔多。其實係咪一路都等緊個機會？其實一路唱歌就中意，就係啊，究竟點樣有個契機出一首咩歌？係咪一路都諗緊呢樣嘢？ 不知幾想一年出三四五首歌啦，但係始終唔係始終，因為我都係即係自資歌手啊嘛，咁每次都可能要儲幾年錢先至可以即係出到一首歌啦。但係最好彩就係今年咧，我係好耐都冇試過一年出兩首歌，我 maybe 三首好先，好先。但係即係係好開心嘅。咁其實本來爸爸放心我出嘅呢首歌咧，係2020年出嘅。 嗯， 其實個 MV 係2019年拍嘅。 哦， 係啊，但係就係因為 COVID。同埋就係因為自資歌手就覺得，唔好 pandemic 嗰陣出歌啦，咁等幾個月就完㗎啦 ，OK， 但係眨個眼 ，Oh my God， 已經兩年幾，咁就決定 ，you know what， 都啱啱結咗婚啦，咁都要出歌啦，咁就係咯，而家就好好啊，而家今年出呢首歌都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嘅，係啊， 因為我的而且確都真係期待咗 Leslie， 佢都有講， 我都經常每一次我見到佢 嘅時候 都會 講啦， 我真係好中意 Showtime Forever， 佢一講 Showtime 我哋，哇，你真係有聽。 啊！我都有聽下，咁其實有Forever 啊、Wingman 啊嗰啲嗰段時期嗰啲咧， 哇 ！Wingman 你都講得出，多謝你啊！ 係即嗰段時期又有你嘅嗰個音樂風格，係係 係。 咁而家一路去做音樂啦，即係繼續去做一啲新嘅作品，係咪都係即係秉持住以前一路好喜歡嘅一啲類型去做一個創作嘅方向，定還是可能呢幾年都經常會喺歌曲上有唔同嘅諗法咁樣咧？ 我覺得咧，作為一個 singer songwriter 咧，即係我出歌或者寫歌依個 journey 咧，好似日記咁樣嘅，即係我係16歲開始寫歌啦，跟住去到2010年。即係出道嗰陣係啱啱即係日本翻嚟啊，好 J-pop feel 啊，即係好 bubble gum 好可愛 early twenties teenager 嘅感覺啊，跟住去到 mid twenties 啊，失戀啊，出嗰啲歌又係慘啲嘅，係失戀歌嚟嘅。跟住而家去到 OK 就嚟結婚啦，同埋我個人無論係情緒或者身體都好健康、好開心嘅時候咧，就想出依啲一比較開心啲、輕快啲嘅歌。咁我又唔中意 limit 自己話啊，想寫啲咩 style 啊。或者咩歌會賣好啲啊，或者咩，即總之係我嘅靈感，同埋我而家即人生入面發生緊咩事咧，我就會寫，即 with 嗰個 energy， with 嗰個 feeling， 我就會寫嘅嗰啲歌咯，係啊，所以解釋唔到噶。 It is my show time， 有你看太幸福，陪着我分享这个不再是孤独，在夜拍之旅带你再去捕捉，和你那一刻过心接触，献上这首歌，立盘声之中一起向寂寞颠簸，雷与你洒落，对你了解甚多，让我听你心声可以摸。Now, nobody can stop us now. 记起怎去恋爱，原来爱最紧要慷慨。 Nobody can stop you now, nobody can stop us now. 情意分子中一起喝彩。 一首咧就系姜丽文咧，啱啱翻嚟香港嘅时候，同阿哥哥啊 Benji Leslie 嘅名义推出嘅作品。谢一斌头先一路讲话好中意嗰首歌 ，Showtime 系啊，歌名就叫 Showti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268宗新冠病毒确诊，2085宗属于本地感染，冇新情报死亡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过去七日单日新增个案大约2000宗，较之前两星期嘅数字系翻咗一番。相信個案仍然上升緊，而涉及變異病毒株的個案有增加，呼籲市民保持警惕，做好個人衛生。新增三間長者院舍和四間殘疾人士院舍有確診，一共涉及三名院友和四個工作人員。另外再多八宗涉及懷疑 Omicron 變異病毒株 BA.4 或 BA.5 個案，多十宗涉及 BA.2.1.2.1 個案。其中一個懷疑感染 BA.4 或 BA.5 的患者任職機艙清潔工作，住在18鄉大旗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同意提出為各級公務員薪酬或一上調 2.5%。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薪酬趨勢淨指標從來都是六個考慮因素之一，並非必然要跟隨的建議。至於加薪 2.5% 是否底線，楊何培恩說聽日聽取職方代表回應，再交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不適宜猜度最終結果。他不擔心有大量公務員人才流失，公務員工作吸引力不單只是薪酬，而且是能夠服務社會的滿足感以及工作崗位的穩定性。被問到會不會擔心增加私人市場的加薪壓力，他說薪酬趨勢調查是追蹤過去一年私營機構員工薪酬變動，相信私營機構調整薪酬的時候會考慮自身獨特情況。為處理野豬對市民的滋擾問題，政府建議修例將禁餵區擴展至全港，同時提高非法餵飼野生動物的罰則，針對性質和程度嚴重的行為，最高罰款10萬和監禁一年，並建議引入5000元的定額罰款。有關注野豬組織說，不反對當局做法，但相信如果同時停止捕殺野豬的措施，效果會更加顯著。漁護署去年11月推出新的野豬捕捉行動措施之後，截至今年6月，一共人道毀滅110多隻野豬，野豬黑點發現的野豬數目已經減少，野豬出沒或者是滋擾的報告數目也逐漸回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 彩虹隔音屏后啲都接近丽晶花园噶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多车啊，排到新楼街。啱啱收到消息，红磡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挤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吓。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湾位对开有意外啊，咁啊一带系挤塞嘅。九龙路面方面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嗰段咧都系交通繁忙嘅。而观塘嗰边咧，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跟住康宁道牛头角港铁站一带，亦都系多车啦。新界就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可能系天雨影响啦。跟住大埔滘海景花园一带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出身军人世家，成绩优秀，大同集体格格不入的燕破岳，在严酷的环境艰巨的任务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战友帮助之下，他终于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了解队长李强的用心良苦。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湾区传媒体推出特地环节25年25人， 来自25位不同阶层的人，用多角度去分享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年种种难忘的回忆。 另外，每集节目都会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全方位了解中国带领世界的最新资讯。 记得留意湾区传媒体，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港台电视31。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开心音乐咧，继续有阿 Leslie 姜丽文喺度啦。咁啊，有你嘅新嘅派头歌《爸爸放心我出嫁》。咁啊，我同阿斌咧都会首先估下关于呢首歌嘅。 好。 然后你揭晓。 好。 睇估得啱唔啱啦？ 系啦，我估先啦，因为即系头先上一 part 都有讲到，因为我真系好喜欢 Showtime Forever 呢一啲嘅作品。 我谂你喺访问前嗰个礼拜都 keep 住同我讲呢啲。 系啦，跟住然后我就去揾翻啊， 太正啦，太正啦。 所以咧，就今次会唔会就系因为呢样嘢，即系想做翻一种好爽快，一种有少少 J-pop 或者有少少快嘅R&B 咁样嘅感觉，所以就特登揾翻即系魏景云去。 做呢個嘅監製啦，同埋以往亦都幫你編過唔同嘅一啲快嘅作品啦、嗯，所以今次我覺得都係，其實夾咗咁耐，真係非常之夾得好好，夾得好開心，嗯、就特登揾翻佢去幫你做呢一首咁有意義嘅作品嘅。 嗯， 我估埋你做揭曉啊，因為呢首即係送俾爸爸嘅禮物咧、嗯，即係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 angle 去講，即係可以好深情又得咁。咁但我諗到就係呢首歌，我唔知係咪都因為咁樣影響到個 MV， 就係好似 wedding 裏面會有唔同嘅舞，其中一塊 parents dance， 即係會同爸爸跳舞。咁啊諗住嗰樣嘢，所以一隻歌聽到啲聲上面，譬如有啲拍手掌嘅，即係嗰啲 clapping 啊，跟住有啲可能 brass 咁樣。其實個畫面一路聽住就係好似你同爸爸喺個 wedding 當中跳緊嗰一隻舞。我覺得呢個係一開始一個起點，所以去到個曲風選擇用嘅聲，甚至乎 MV 都係咁樣咯。我覺得係一件咁嘅事。咁啊，我哋兩個估完啦，交俾你逐個揭曉啦。 第一咧，韋京雲呢樣嘢咧，你係估錯咗嘅。 Oh yeah！ Oh yeah！ 因為咧，我係好好愛佢，同埋好中意同佢合作嘅。但其實今次咧，反而佢係少少當係好似我廣東話老師嘅角色咧、因為其實我mainly 係我同我韓國嘅 co-producer Peter Hyun 一起做嘅。 Oh, okay. 但就係因為 Peter Hyun 係韓國人咧，佢淨係識英文同韓文咧，佢冇得即係我依啲口音啊，佢冇得即係教我依啲咬字咧，所以我就不停喺韓國咧通過 WhatsApp 就不停 message 阿 Jo， 跟住係阿 Jo 幫我即係 produce 我廣東話依個部分，係、啦。但如果係講個風格咧，其實係完全係我同 Peter 嘅。 Okay, 所以呢樣嘢你估錯咗啦，係、啦，你咧就應該估一半啦，即係我哋揀依個即係好 musical 嘅 feel 咧，都係當然有諗即係依個 father daughter dance 啦，即係喺個婚禮，因為唔止係想寫俾我爸爸，想寫俾所有嚟緊嫁女嘅爸爸或者嚟緊結婚嘅人，即係都想好開心地喺個 wedding 嗰度即係跳。但係 I think 即係我寫依首歌個 main point 咧，都係因為我定咗婚之後。開始 planning 婚禮嗰陣咧，我 feel 到我爸爸係好唔捨得啊！佢好緊張，同埋又冇乜笑。佢又問佢：我哋個 wedding 想咁咁咁，佢又冇乜意見嘅時候 ，I'm like oh my god！ 爸爸 even 都好愛柏豪啦，好 OK 佢咧，都係唔捨得，都係真係好難 let go。咁我就覺得唔得，我一定要，因為我其實係寫開情信俾我爸爸噶、我好中意寫 letter 俾我爸爸噶，所以我就覺得啊，不如寫個情信俾爸爸。咁點知呢個情信咧就變咗依首歌啦。 哦， 係啦， 就是、因為見到爸爸 有種，所以即係一半正確啦， 係啦。咁啊，逐樣逐樣去解構翻先，即係頭先啱講到今次好重要嘅呢位韓國嘅監製 Peter。其實最初點樣去認識呢位監製，同佢嘅相識係點樣 ？Peter 其實，哎呀，我一講咧就好似好 show off 咁，係 2PM 介紹俾。 合理啊， 嗰啲 Big Bang 啊，Super Junior 嗰啲嘅，唔係即係我好幸運，同埋我真係唔知點解我人生咧可以識到咁多 amazing 嘅巨星啦。我依個 small potato， 但係真係事實上我係識咗佢哋 friend 咗嘅。咁嗰陣就去開韓國咧，都有同其他 K-pop 嘅 artist jam 開過嘅。咁、jamming 嗰陣佢哋就話：，即係有一個係、你哋兩個咁中意講笑咧，應該個性格好啱嘅，就做到 friend， 跟住就介紹咗 Peter 同佢個 partner Sky 俾我。哇！點知真係第一次見面咧，我哋係傾到我係 Grandma Leslie， 我係十一點就已經一定要瞓覺嗰啲人嚟。哇！傾到三點，就係傾音樂啊，傾我哋啲靈感啊，哇！不停傾，就覺得哇做到 friend。咁點知其實 he's really one of my best friend。我哋係就算我哋而家 long 啲啦，佢喺韓國，我喺香港咧，我哋都可能每個禮拜會傾起碼三四次。電話 ，like he was really really good friends。佢同我老公又係 friend， 我同佢老婆又係 friend。咁就即係合作開咯，係咯。咁幫韓國寫歌都係同佢一齊咯。 OK， 咁呢段時間其實係咪自己雖然我哋可能未必見到你有好多嘅作品推出，但係咪其實自己儲埋好多 demo 寫落咧，都一路有同佢去研究啊？不如呢一隻可以攞嚟去唱啊！呢隻可以諗下做唔做好啊！即係會唔會自己都儲咗好多嘅火喺度？ 我有4000幾首歌。 哇！ 係啊係啊，但係唔係首首都好聽嘅。但如果真係講即係十六歲到到，Oh my God， 20年啦！我今年36 ，That's crazy！ 我寫咗歌20年啦，大家係啊，都有4000幾首歌嘅，真係唔係首首都好聽，但係即係 我有啲好 specific， 即係譬如話我之前出嗰首英文歌 Until We Meet Again， 或者講即係我情緒病嗰個念，即係呢啲對我嚟講好重要嘅歌咧，我就一定要 keep 俾自己。 嗯、 但係其他咧，即係我又即係好 open 嘅。如果有個歌手中意，或者我覺得其他歌手可能適合呢個 style 多啲咧，我就好開心啦，即係都會俾人哋嘅。 今晚想當恬靜，聽到只得耳鳴，彰顯我的不鎮定。我脑内跟逐寸地转入最怀疑色，所有散失的爱情，变质的友情，于记忆中过程，放大到像引导我逐秒步向死刑。当人步近难边，抬头未见上天，残余力气就快熄灭。留下欠人烟，回眸尚有明天，人留下去才叫君意。我活太累吗？看尽美好怎么退化？更挨过最锥心的说话，我没有害怕，人只怕是怨念萌芽，就败给这刹那，败退后去好吗？真相有些念挂，人真舍得算。心里好想快乐，他也许很渺茫，这躯壳即将脱落，也继续撑下去，为了望见绝处是有光，痛苦得要命，今晚都需要赢，不可以输给这病，我要是这夜跳下去，就永没有办法打赢。想原谅我内弱，想从来没有受伤，人从未变成死得将，想疗愈这内伤，来年若再回想，能含着笑回顾。在这角落，还种满鲜花。 听过有啲即系外国嘅音乐人讲啦，做歌嘅话可能当个 percentage 咧，可能叫最精华最正有10% 啦。通常你4000只，10% 都400只。 哦哦，系噶系。 系啊，即系400只，其实都可以系。 但都几正确，正确。我10-20%，我觉得我系 OK 嘅，系其他嘅值咧都 OK 嘅。 咁嗰啲系咪都一路其实都系即系摆咗喺度，都等紧一个机会。 摆咗喺度，但系个问题系咧，如果等太耐咧，时间过咗，可能真系唔啱啦，已经够咗啦，都有呢啲。case 嘅，但系即系都要接受呢个系我自己选择嘅路啊嘛，咁始终即系可能出一首歌，我真系可能要储，即系今次呢两首我储咗4年先至可以、可以出到，咁都系慢啲嘅，但系 it's okay， 因為我唔會 focus 呢啲嘢，因為我真係好 enjoy， 即係就算辛苦都好咧，我覺得即係我最大嘅 luxury 就係咧，無論幾窮、幾唔紅、幾冇人聽我音樂都好咧，我係真係每一個機會、每一個 job、每次出歌咧，我係每一秒都好珍惜同埋真心好 enjoy 嘅時候咧，我唔會 bother 我嘅，我覺得好開心嘅，係啊。 同埋因為你係可以 keep 住創作，咁嗰啲之前嘅而家咪繼續有作啲新嘅嘢， 係啊， 即 係 你係唔會停噶嘛，所以可以 keep 住會有。 就係 art 咯， 係啊，即係佢不斷變緊噶嘛，亦都係。咁啊，今次同阿 Peter 去即係呢只歌一齊 produce 嘅話，那個過程係點咧？即係係咪你已經揼咗個基本嘅曲啊？跟住喺音樂上面就同佢一齊夾，究竟啲聲點樣去做？ 係啦，咁啊成首歌係我寫，係我沖緊涼十至二十分鐘內已經寫好噶啦。 係咪起咗個？ 我每次沖涼咧都會叮，都會錄音噶，好奇怪噶。係啊係啊，因為我知啲靈感有時就係沖緊會嚟。咁就係啦，啊，我不如寫首歌俾爸爸咁樣。跟住就即刻 send 個 demo 俾佢咯。跟住我就即係嗰陣未 covid 啊嘛，就好容易就即刻飛去韓國就一齊錄呢首歌咯。 哦，咁跟住佢諗即係有咗嗰個 demo 嘅時候， 係啦，跟住我就同佢講話，喂，不如玩下 musical 啊，加下啲 brass 啊，跟住啊加下啲就係你啱啱講嗰啲， 啲 clapping 啊， 係啦，就係咯，慢慢一步一步咁樣一齊創作。 咁所以其實個過程，因為可能好快有畫面同埋好知個方向，其實喺呢個音樂上面就都係咪好快就已經即係完成咗個音樂底啦？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一日內都已經搞好曬、哦，一兩日咯，一兩日咯，即係當然要我哋嗰陣又要 book 啲可能吉他啊，係啊 piano 啊嗰啲，但係都好快嘅，係。 咁完成咗呢一嚿，跟住係咪就再填詞，再揾一個朋友同你合作寫中文詞？ 唔係，我哋係填定詞，我先至飛去韓國嘅， 係、哦、 啦。 但係喺個編曲上會唔會係即係你自己喺諗呢個 demo 嘅時候已經有一個好突出嘅畫面，定還是可能係你都可以即係俾好放心咁交俾佢哋去發揮咁樣？ 一半一半， 嗯， 咁我放心係因為我係very very very 欣賞同尊重 Peter，我真係好欣賞 Peter， 我覺得佢係非常之有 talent 嘅一個 producer，I love him， 所以我絕對有 100% 嘅信任嘅。但係我亦都因為我好 stubborn， 我自己都係個 artist， 就我有我自己嘅。咁好彩我哋兩個就係啱 key 咧，佢明白，即係我依個 vision 就係你啱啱講啦，我就係要喺我個 wedding 同我爸爸一齊跳舞，我就係唔想一個好 emotional， 好爸爸放心我出家，就係唔想咁樣，我就係覺得是一個開心事嚟嘅 ，so let's make a happy song， 咁就搞咗呢首歌咯。 咁而同你一齊填詞嘅朋友嘉明咁樣， 係 佢呢個係又係點樣認識？跟住今次點樣揾到佢？ 係啊，因為咧我寫完呢首歌咧，就覺得點算咧？我發覺我 Benji and Leslie 出道到而家咧，我所有幫我填詞嘅人都係男人嚟嘅，係真係唔係哥哥咧，就係 Jerry， 唔係 Jerry 就係男人幫人。咁就 oh my god， 咁跟住就打俾 Johnny Yim。咁我就喂 Johnny， 其實你有冇一個 female 嘅 lyricist 你可以介紹俾我？有啊有啊 ，Betty 咯咁樣。咁點知就約咗佢出嚟食飯，咁我哋就開始講即係我嘅 journey 啊、婚姻啊、我識拍 a 嗰啲嘢啊，咁即係就俾佢聽埋我英文嗰個 demo， 即係嗰個 message。跟住佢就寫咗好靚嘅歌詞出嚟咯。 哦，咁你本身你英文嗰個 demo 嘅時候有啲咩 ？Bye bye, I'm marrying a good man. Oh oh, bye bye, I'm happier than I have ever been, and I'll be wearing the white.dress 嗰啲咯， 系啊，相近嘅同而家中文版呢個嘅感覺係，咁但係去做呢一首歌，即係頭先都話有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就係在於喺韓國嗰邊做歌，你要同時間可能要從遠處去同韋景雲去傾一傾，嗰個錄音啊、咬字啊各方面中文點樣去安排，會唔會喺呢個位花嘅時間比較多啲？ 多啊，不停等佢覆咯，係啊，但係好多謝佢咯，真係好多謝佢，哇！佢不停又要。望住个电话，咁我哋又要望住个电话。但系好彩咧，因为拍剧咧，我广东话嘅咬字咧，我都觉得系进步咗嘅。 所以就快啲啦，可以 快啲啦，系啦系啦。但系有时歪咗咧，佢喂唔得，好似粗口，系咩？哎呀死啦咁样，即系要 make sure 啊，好哇，真系要小心啲。 咁喺只歌最尾嗰度，亦都有即系同爸爸嘅一个对话。咁呢个系咪嗰阵时喺韩国录嘅时候都未谂住系咁定？ 完全未谂住， 系咯， 系我哋啊，好彩我有拍 vlog， 嚟紧都会摆上 YouTube 嘅，大家 可以睇。 咁咧，大家可以睇啊！但系真系我哋系完成咗录好晒啦 ，final 再听多一次 before mixing， 听多一次，跟住点先倾倾下，咦，不如 我哋加埋我同爸爸嘅对话，跟住本来佢话吓你点加啊？咁我唔系好容易啫嘛，我屋企都有咪，我翻到香港一齐做，嗰个可以试下。咁点知一试，我觉得哦 ，this is perfect，、更加歌舞剧嘅 feel， 系啊， 同埋。真係好似姜麗文 featuring 秦沛嘅一首歌，即其實都算係當係合唱嘅，即係featuring。咁我覺得即就算係上網即係依首歌啦 ，or MV 都好啦，都係我同爸爸嘅一個 forever memory 嚟噶咯，係、一個 project 咁樣咯。 同埋喺呢一個爸爸嘅 VO 上面咧，我哋睇 MV 同埋我哋而家聽電台版嗰個 VO 係有唔同嘅。 唔同㗎。 點解會特登有呢個心思喺度？係咪因為拍 MV 嘅時候，好似個畫面咁樣講又啱數啲咁樣咧？ 是啊是啊是啊，觉得好像 live 啲咯，同埋想即系唔想咪嘴，想即系真系 capture 爸爸同我讲嗰几句说话咁样。 你当初揾爸爸话，录几句摆只歌到佢有咩反应噶？ 哦，冇，好啊，咁样，好啊，咁 好顺畅， 好好正啊，系啊。 咁呢首歌其实系咪一路创作过程都有一路 keep 住俾爸爸听，即系一个礼物俾佢咁样？ 俾咗佢听两次咯，第一次就系我啱啱写完个英文 demo， 我忍唔住即刻俾佢听，咁佢都听到眼湿湿嘅，但系佢又佢个人要 cool 啊嘛，又几好啊 ，OK 啊咁样，但系即系知道佢感动嘅。跟住去到真系mix 好晒，即系完成晒 perfect， 我先至再俾佢听个即系广东话版，因为佢都好 proud 啊，跟住一起拍 MV， 咁佢又好哇好多，我好 feel 到父母嘅爱咯，因为我爸爸77岁，拍嗰阵可能75岁，佢都咁落力，佢系 enjoy 嘅，但系都知道肯定辛苦啦，肯定唔易噶嘛，即系你会点都会攰，又要学舞，即系跳舞又成，但系佢为咗我。即系依个 MV， 即系依个我都好感恩嘅。 好癫哦！佢初头咧少少喐咧，去到一下真系嗰个膝头哥一屈落去嗰下做，嗰下劲啊！ 即系中间咧，我哋副歌当然即系个个都有排舞啦，但系去到最尾你见到佢耍功夫嗰一下咧，系完全冇 plan 噶。嗰阵咧系导演姐姐 Nicola 咧，即系佢就话：诶嗱，不如 dancer 同埋所有人咧望住 Pogo， 咁跟住咧即系 Pogo 你跳少少舞，即系我哋真系预咗佢可以 left right 咁样左右就完噶嘛。啊，点知 action 啊 ，bang！即刻耍功夫咧！哇，我哋大家嗰日系由头到尾嗰个 MV 咧嘅笑容，同埋嘅哇嗰啲 moment 咧系真噶，因为好开心啊！即系我见到我阿爸做反面，我又哇忍唔住笑，好开心。 系因为你成只歌最希望就系即系送俾爸爸，原来佢开心喎。跟住你拍嘅时候就见到佢，都戥你开心。 同埋真系好特别，好难得，即系可能就系因为我同爸爸又系做呢行咧，即系真系。永远都会是我哋两个人的 video 即系 memory 咯，都喺度，系啊。 所以好开心，亦都每次都见到爸爸真系非常 supportive， 因为好多 MV 都会有佢啦。咁啊，头先亦都听到好开心，就系你打算今年都有机会可能会出两至三首嘅作品啦。 系 咁嚟紧会唔会话即系可以透露少少之后嘅作品会系有啲咩嘅谂法，或者风格上会唔会系都系想玩啲快啲、爽快啲嘅歌曲？ 都是轻快的，因为同埋都是偏开心，但是型啲咯。我下一首歌，因为我又觉得，诶，点解我帮 K-pop 写咗已经6-7年歌，我又未试过出一个好 K-pop 嘅歌，咁都类似系嗰个 feel 咯。 系咯，你帮人写得多啦，自己都应该试下出啦。 同埋都是轻快，同埋好 positive 嘅咯，因为即系我每次出音樂我都好想有一個 message，即係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這個就是 art 同埋音樂嘅 magic 嚟噶嘛，係，所以唔會透露個 message 係咩，但係係好有 message 嘅， 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咁之後你出新歌嘅時候就可以再同你傾偈啦。今日多謝你啊，同埋再次恭喜你啊， 恭喜曬。 通通放下，爸爸开心笑吧。今天风姿卓若甜笑出嫁，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生错，永永远远居然为神和。爸爸悉心教导全记清楚，从今有他庆着我躺，常常照顾紧不错，肩并肩真力行外歌。祈求亲友能知道回应祝贺，用尽幸福声音分现唱和。多谢爸爸亲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笑笑应该大一家。爸爸不必怕和 祈求亲友明知道会庆祝好，能够吸得吸引更延长我， 多谢 爸爸开心听着愉快的歌，心声通通记录狂唱 哈哈哈哈哈哈。